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季作山最终选择加入了作战任务最多的西路军展彦林所在的部队。在没有任何战功的前提下，季作山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某军副军长，享有驾驶单人宇宙机甲的权限。而展彦朝在消沉一段时间后，也实现了自己向阿尔法的转化。他听了季作山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名正言顺地留在季作山身边。展彦林熬不过自己智障弟弟的软磨硬泡，只好不顾父亲反对，将弟弟拉入西路军，安排他做了季作山的副官。见面仪式安排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新换上军装的展彦朝不住抚摸着新军装的扣子，觉得自己这一身着实不赖。唯独不大满意的是身上这股若有似无的奶香味，他恨不得拿各种各样的香料盖住，结果反倒弄得一身甜香，像是撒了一身旺仔牛奶。不久之后，在约定的会面时间，季作山推开门准时进入。看到展彦朝，他站住了脚步。一名干事热情介绍道： 季将军，您看，这是您的新副官展彦朝。 而展彦朝傻了，直勾勾地看着季作山。相比于他的细微变化，季作山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短短休整的数月时间，他长高了许多，身高直逼1米9，周身弥漫着红酒与薄荷的混合香，腰窄腿长，腰臀线堪称完美，一流的男性身材包裹在深黑的制式军服内，袖扣闪亮，手套雪白，再往下走便是修长的眉边的劲瘦长腿，最后以一双高帮黑漆亚光军靴作为收尾，往那里一站就是一个大写的勾人心弦。他凝眉注视了展彦朝片刻，旋即转身便走，临走时还不忘将门带上。他拂袖而去的太过温和，以至于那干事愣神片刻，还笑哈哈的打了个圆场。 将军，真是太惊喜了，打算重进一次门吧。 然而他口中的将军一去不回，他不敢置信地跑到门口，拉开门左右看看，才确定季将军当真已经走得人影都不见了。与展彦朝同行的展彦林看着弟弟灰败的脸，无奈摇头： 人家不接收，你先从少校副团职干起吧。 池小池本来也没想把展彦朝留在身边日日夜夜的膈应人，就算他不在季作山身边，他的悔意值仍在稳步增长，看来离开这个世界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在换参谋之后，军方上层得到讯息，虫族蠢蠢欲动，似乎在谋划着一场进攻，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待命。很快卫星侦测到第一批虫族已经从重新出发，这正是展彦朝上次从军时领取的任务，也是把季作山带入死地的任务。季作山本人听到消息时也只愣了几秒，便说开始准备吧。池小池把布鲁带进机舱，把他作为自己的第一候选战甲。看到布鲁时，池小池的新副官应少飞差点乐出声来： 将军，这是一台训练机。 池小池看了一眼布鲁，又看了一眼他， 他看上去难道像专用机？ 不是，您就用这个啊。 多看看，看习惯就好了。 哦，行吧。 他是第一次带兵，自然不会由他负责指挥，军方看重的是他的单人战斗力，因此他此次的任务是带着三架飞艇领航保护战线右翼。登上机甲前，池小池去了练兵场，一一清点自己要带的兵士，挨个数土豆似的点过去。 一号、二号、七号、284号。 数到第301名时，一个看样子比他大一两岁的年轻士兵抗议道： 长官，我们是有名字的，不要叫我们的编号，我们是战士。 他拉过自己胸前的名牌，把名字亮给池小池看，他不无自豪道： 机甲上也刻着我们的名字，我不希望将军用编号称呼我们。 池小池已经走到了302的跟前，闻言道： 你知道姓名牌在战争中是干什么用的吗？ 301一愣： 认尸用的，尤其是在你烧焦的时候，胳膊腿混成一堆不知道是谁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光荣？ 池小池抬起眼皮反问道： 你说谁光荣？死人不配谈光荣，死了就说明你没本事运气差，活人才配谈光荣。再说你们都会被我带回来，我为什么要费劲记你们的名字？ 说吧。他不理会那发呆的301，拍了拍302的胸膛。他三言两语便将半个演兵场里的人鼓舞得热血沸腾。302立正站好： 将军，我是302。 接下来无需池小池下令，就这么一路报数了下去，声若洪钟，抑扬顿挫。由纪作山出战的第一场，人类一方赢得毫无悬念。由纪作山手术的右翼坚若磐石，甚至逼得虫族不得不从中路和左翼调兵前来支援。最后虫族溃退，在最近的一处星球落脚等待奥援。而纪作山带走了500人，就妥妥贴贴地带回了500人，无一人拉下。大战之后必是放松，每一个从生死关头回来的人都需要一场毫无节制的狂欢来抵抗心中的恐惧，或是大吃，或是大醉。在另一批留守的士兵顶上阵线严阵以待时，从前线下来的士兵们点起了篝火，喝酒烤肉唱歌跳舞。一些伤得不算太重的伤兵都带着伤来到狂欢现场。有个腿被虫族刺伤的年轻军官弹着尤克里里，唱着温柔缱绻的情歌，目光里是狂热战争后的余烬。副官应少飞来到军帐里邀请纪将军去唱歌。池小池本来跃跃欲试，但是看到手头写了一半的报告，还是忍下冲动说： 你们玩，我就不去了，我手头还有报告要写，一会儿写完了我去转转就是。 闻言061替那些受伤的士兵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临走前，应少飞笑嘻嘻道： 上面很满意您的出战表现，还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惊喜。 池小池并不对军方的奖赏抱有太多的兴趣，他更想去外面瞧瞧热闹。等到按照纪作山的口述写了几行，发现纪作山也有点心不在焉，池小池忍不住乐了。只有在这个时候，纪作山才展现出一个孩子的少年心性。他把笔记本电脑放下，披上军装，迈步朝外走去。纪作山有点惊喜： 池先生。 池小池撩开幕帘： 走走走，带你看热闹去。 谁想刚走到狂欢现场的边缘，纪作山突然说： 池先生等等。 池小池一言站住： 怎么？7点钟方向。 池小池转去看到了一丛篝火，也看到了几个熟人。他微微眯起眼睛，纪作山变为阿尔法后经过进化加强了身体机能， 让他轻而易举地看清了那些人的脸，是那些曾在小粮仓里侮辱过季作山的人。相比于那时他们的疯狂与野蛮，现在的他们是那么正常。一人拿着照片向同伴介绍着自己的父母，另一个人正拿着一根燃烧的新柴引吭高歌，唱得还挺好听。池小池看着他们，眼里倒映着火的光。在开口时，季作山的声音里多了一些意兴阑珊。 池先生，我们回去吧。 不想搞他们？ 季作山也没有轻易提原谅，只平和道， 我再观察观察，可以搞就搞，如果一直表现出色，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个回答让池小池略点点头，看来就算他现在离开，季作山一个人也能独挡一面。这样想着，他转身离开，却不觉身后悄悄跟来了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